今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6周年，他的女王雁南和女婿黄志华等人朝早到北京昌平区的墓地拜祭。据了解，当局只是允许赵紫阳的家人到场，墓园外围保安严密，多名臂上挂有治安巡逻手带的保安在停车场驻守，驱赶包括本台记者在内的私家车。他们解释，由于疫情关系，没有预约的车不可以在停车场逗留，即使停泊在附近，亦都同样被赶走。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昼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朝头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咁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啦，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同埋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湾位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慢线重开。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响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响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翻一段，龙尾响果栏；而西贡嘅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别为我好， 别为我好。 作曲林奕匡，作词张楚乔，主唱许靖允。 我亦想同舊，何苦必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thk.hk。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公众咨询开始了，快点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的主意吧。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一个星期日啦，吓1月17日啊， 冇错冇错， 系中女宅男散大，有彭程，有曾志豪嘅， 系啊，我哋而家继续每一日都系吓，即系又冻啊，又热啊，冻完又热啊， 系啊。即係經歷過啲咁寒冷嘅天氣咧，哇！我真係未試過屋企著咁多衫啊，真 係。你真係好誇張啊！ 我真係誇張，係啊！我屋企是要戴冷帽啦，著襪啦。其實我著一條長褲嘅，裏面再著一條長襪，跟住然之後再著一對短襪，跟住然之後要攬頸巾，著咗件即係袍啦，係咯，屋企即係係咯，著咗件神褸啊咁樣啦，都有啲都厚厚地。 你有冇紙筆啊？ 做咩啫？ 抄低以下電話。風雨蘭支援婦女熱線， 唔係你，我諗住 你好明顯就應該 梁顯利係咪啊？ 唔係梁顯利都應該唔得，而家嗰輪嗰笪嗰帶都多麻煩嘢， 已經成日都有熱 水，你好誇喎， 好凍啊，真係。 你老公打开晒啲窗，打开晒啲门，系咁吹风玩透明啊！ 佢自己不嬲都唔着长裤嘅，屋企佢真系都顶唔住。 佢开麦之前佢唔着底裤添嘅。 喂，嗱，我冇咁讲噶，你冇屈佢啊！佢听紧噶，佢个个礼拜都听嘅。 我意思系佢冇着长嘅底裤啫。 系啊，你着嘅咩？ 我都唔着噶，系啦。 真系啊！ 咁夸张啊！ 系啊， 咁你咪好开心咯，喺屋企应好似喺出边雪地度假咁样咯。 你知唔知啊？我咁啱呢个礼拜要喺屋企咧，要做一啲录音嘅工作。咁我一坐低咧， 成日哈碌咯， 录唔够两句咧，跟住就黑次咁样。 哇！ 系啊，咁啊戴翻顶帽咧，原来好啲咯。 但系你咁咪好即系老人 feel 啊！即刻 唔系老 人，有冇开暖炉啊？ 开暖炉，因为我嗰个系热风机嚟嘅，咁啊所以一开暖炉又录唔到嘢。 哦，即系好嘈， 就会嘈嘅，系啊。 咩开冷气中和翻佢咯？ 唔好咁浪費資源啦！ 唔係佢開熱風係因為太嘈啫。 哇！即係你屋企啊？你屋企唔凍咩？ 我唔使喎，唔係我有開暖爐嘅，但係就算唔係幾開暖爐咧，我都冇咁誇張。我發覺好似呢輪咧，即係嗰個唔知係個身體個身勢啊，定個地勢啊，定係唔知個風勢啊，好似就即係草草地啊，所以我覺得頂得順啲寒風。 但你新界地區最低幾度？ 係啊，明明係咁噶，我呢幾日仲瞓廳添啊，知唔知啊？ 哎呀，做乜咁樣？ 哎呀，我 工 作工作辛勞啊，工作辛勞。 你講出聽又，哎呀係 我自愿噶。 辛劳啊，费事嘈醒老婆。 系啊，我竟然都可以咧，靠即系就咁执啲床单被铺咧，都搭咗个露宿者帐篷咧，都唔系太冻啫。 你喺室内梗系唔冻啦。 咁个当然啦，算系咁啦。如果你睇打鼓岭嗰啲啊，有几咩嗰啲咩零下0.9度咧，好笑个温度真系。 不过我真系好服咗啲大即系市民，即系咁冻嘅天气咧，早排走去大帽山嗰度扎营咧。 嗰啲唔紧要啊，因为你装备充足咧，你玩一次 OK 嘅。你而家你攞嗰套装备喺屋企扎营都得。 在家扎 喂你抵啊！ 睇唔到冻伤、啊， 你直情唔使上大帽山，已经有嗰种冰冻嘅感觉。 唉， 哇喂！而家嗰啲运动铺好平嘅，你攞几嚿水，你买个营喺度啦。 冻都 OK 嘅，但系冻我而家冻到爆拆啊！ 我都系啊， 干晒只手、啊。 我同你我先同阿彭程喺度斗咧，我话你睇我嗰度又开晒笑口组咁样，真系 你嗰啲指甲边嗰度有少少爆，我成只手指爆咗好耐，你知唔知啊？成、 哎、 年啦，大家都因为要抗疫啦，成日都消毒啦。 我因为成日查嗰啲酒精。 我就係噴酒精嘅喺隻手度嘅，咁咧、啊、初初已經 加啲蘆薈啊、桂皮嗰啲啊， 係啊，再加埋紅棗啦，已經初初咧隻手已經乾噶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好啦，再繼續都乾，咁啊損咗啦，咁啊噴啲酒精落去已經係乸啦，但係你 係好難頂啊， 不斷咁樣循環呢一種做法， 折磨自己啊， 卒之而家成隻手指咧就已經一笪紅色，我諗應該係如濕疹咁樣噶啦， 你有少。少即系类似、 啊、 好似创伤咗咁啊只手而家 系啊咁，所以早排要戴手套啦。咁跟住然之后呢排好翻，其实系好过嚟嘅。咁跟住你一冲凉啦，你啲水又热啦。咁、 嗯、 因为你开都话唔好冲太热嘅。 系啊，唔得噶，年纪大嗰啲咧油脂咧会流失噶。 但系冇办法，因为实在太冻啦。 你可以暖水噶嘛？ 我已经暖噶啦，但系去到我冲43度嘅。 哇！你咁仔細計嘅， 係啊，因為我學過每一爐要寫住43度咁，我咪知道個度數咯。咁再加埋熱水落去，咁你皮膚咪就更加乾咯。所以 你攞隻手指嚟望下， 又冇好。 你望多次隻手指先， 做乜啫？ 我望清楚得啦，真相出咗嚟啦，各位。佢唔係因為天氣凍，唔係因為敏感，叫你老公唔好成日啜手指啦。 啜手指，啜到紅質，好似咖喱雞咁。 唔係佢緊張咧，愛護你嘅時候咧，可能忍唔住啦，諗住用佢個唾液嚟温潤你嘅皮膚。啊，嗱咪啜到一手指出事啦，係咪先？ 唔使啦，唔使啦。我今個禮拜都好温暖嘅啦，其實都 係咯，你有好多嘢喎。 收到一個聽眾係啊，特登攞上嚟嘅小禮物，哇！我真係好感動。 係咩嚟㗎？ 咁送上嚟嘅，佢係一個細細個 嘅 紙袋裝住啦。咁我一見到就哇，使乜咁破費啊？攞啲珠寶俾我嘅，我整啲珠寶公司 紙袋啫喎。我就諗係雞蛋仔好温暖啲啊！ 如果打開嘅時候咧，見到首先咧就一個圓形嘅鐵盒，跟住然之後一個紙盒，然之後張卡。咁我打開張卡嘅時候咧，就咪見到 歡迎光臨， 係啦，祝我一切安好，係 啦。 咁上款咧就係寫住我的名，咁、 okay、 但係唔係寫嘅印嘅，好啦， 印嘅。 所以我一打開個細盒，一打開見到 一個 printer 石頭仔嚟嘅。咁、哦、我再睇下，哦，原來係一個圖章嚟。 哎呦，好好、啊、喎， 真係好好、啊。 喂，因為呢個年代佢係送翻呢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書信工具咧，圖章咁有冇咩雕刻喺度啊？ 咪就係雕咗名， 唔係啊，即係個圖章本身啊。 我寫住一切安好啦。 哦，即係都係比較簡潔啲嘅線條做嘢。 佢冇上面再 雕条龙啊， 系 啦、 啊。你细个有冇做过陶？ 有啊，梗系有啦。 我都有。 我细个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去云南咧，喺街边度见到一只好靓噶。我当佢系唔知咩黄色，唔知咩玉定石啊，即系不过我谂唔会，几廿蚊买到啦。但系一匹马嚟噶。 哇！ 就算嗰个材料咧系几咁普通都好咧，佢都起码。雕咗隻馬，咁我係馬年啊嘛，咁我覺得嗰隻馬係氣勢奔騰，唔係卡通馬喎，係真係好似人哋山水畫裏面嗰啲馬咧，咁我咪攞咗嚟雕圖章咯。咁你嗰個款寫咩？即係咁彭程，即係就咁兩個字，用咩？用有冇見到啲字體啊？係嗰啲蒜黑啊、金石紋啊？ 我真係冇研究過。 但你睇得出係自己嘅字，咁真係唔係嗰啲啦。 係咯係咯，即係好清楚見到個名。咁啊，頭先呢位聽眾啦，係 Andy 啦，佢話佢呢個嗜好咧都好多年㗎啦，係啦，幾年㗎啦。 即 係 中意一啲 DJ 挑圖章，係啦。咁今年就特登係啦，即 係 挑啲圖章送俾一啲朋友咁樣，咁啊，包括。我真的覺得好榮幸啊！都 係啊！你而家心裏邊有啲咩感受要同佢講？ 我打開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驚訝！ 有冇用先？ 未用住啊，未用住、啊。 你試下次，如果譬如話食咗啲牛肉乾，你開支票。 喂，好啦，夠啦，唔好再講啦。 唔係我舉個例啫，你就攞呢、這個，你可以試下次唔簽名，你就攞個圖章給320咁樣。 咁跟住咪過唔到數咯。跟住之後，咪再加另外5% 份工 呢個就叫難得糊塗章咁樣。 係啊，喂，開心㗎，真係。 開心。你老公開唔開心？ 開心。 都開心。我聽到都高興。 係啊，你聽到都好高興。 聽到都高興，係啊。因為我哋而家太過電子化啦。我哋有翻呢一個即係傳統嗰啲，即係有種永恆嘅感覺。 永恆傳統嘅感覺，咁同埋就即係手做嘅嘢係獨一無二噶嘛， 冇錯冇錯。 呢個世界上邊，佢再挑下一個寫住彭程嘅都唔同。 係啊，佢個一刀一劃又有啲分別嘅。嗱、 啊， 我再教你，我再教你一個專業啲嘅名詞，陰黑定係陽黑嘅？ 應該係陰黑嘅。 陰黑係點嘅？ 凹落去噶嘛。 好嘢。 系咪啊？ 才女，冇错。 唔系啊，我估下嘅啫。 你讲得啱啊！ 羊黑点样突出嚟啊？ 突出嚟咯，有啲佢嗰个雕纹咧，其实佢即系等于你平时雕刻，你有啲系用块板咧就凿个痕喺里边嘅，咁啊嗰啲叫阴黑啦。咁但系有啲咧就特登咧即系做到咧，佢系突出嚟。咁我当然我唔识点整啦，咁咪会有 识 讲 就得啦。 识讲啊嘛，你摸落去你咪见到系唔同咯。即系譬如你以前嗰啲木板啊、床头柜嗰啲啦，唔同噶嗰啲雕法。我哋知道咧，佢哋讲咧就话。如果陰黑咧，即係話嗰個材料咧做完之後你先加工嘅，咁又好明顯啦，嗰嚿嘢你再加工。如果陽黑咧，即係話你喺做嘅時候你已經諗定咧，我要有個圖案，有個花紋，咁佢就特登咧就做一塊咁嘅料出嚟嘅。 係係，我唔理佢陰黑定陽黑， 唔緊要，唔係呢叫咩？ 深 黑， 係真係好深黑嘅，非常多謝佢啊！係都知道佢都好多唔同嘅經歷。 佢叫 Andy 係嘛 ？Andy 啊 ，Andy 我個名叫曾志豪啊， 係啊， 兩點曾係啦，智慧個智，豪氣個豪係啦。 是啊是啊是啊冇错。咁所以在呢一度嘅时间。 是啦、啊、丢起上嚟好方便嘅。左边一个曾字右边两个字豪咁样都得啦。是 啊。是 啊。是啊 收到啦收到啦收到啦。好下一世啊。喂多谢佢。亦都多谢我哋嘅今个礼拜支持我哋嘅听众啊。 多谢晒啊。 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女宅男省第。今日继续彭程曾自由。 我哋用我哋嘅笑声刻喺你哋心里面。希望可以有两个钟头愉快嘅时光、 啊。希望真 的 有啊。啊 月夜如醉了，夜空天一分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慌。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 呢、這個星期咧，其實都有啲八卦新聞咧，就都攻佔咗大家嘅社交平台嘅，就係呢一個所謂嘅黑面事件。 黑面事件 係啊， 黑面咧 係啦。嗱、啊，呢一、這個即係台慶啦嚇，上個禮拜就台慶啊，今日禮拜啦，今日禮拜發生啦台慶。咁啊，固然就有啲咩事第事又出咗嚟啦。係 啊。 咁但係咧喺娛樂版裏邊咧，大家最關注嘅咧，我諗都第一次啊。事后嗰啲史蒂事后嘅新闻咧，竟然唔及一个冇攞到奖，只系坐喺观众席嘅一个艺人咧，俾佢抢晒风头。 因为佢太太啊嘛。 系啦，嗱，咁但系平时唔会噶嘛。譬如以前咧，你话咩刘青云嗰啲攞奖啊，咁个太太郭敬明喺下边，佢唔会无端端变咗即系超级风头等噶嘛。 系唔会变咗焦点。 佢唔会变咗焦点噶嘛。但系点解今次会咧？嗱，就话黄浩信攞咗时代。 嗯 咁啊，陳志瑤咧就俾人影住咧一張睇你點形容啦，黑面啦，冇表情啦，或者比較嚴肅啲啦，即係我覺得最輕騎都係嗰句嚴肅啲啦，冷靜啦咁樣嘅呢個樣。咁然後結果咧就俾網民就無限放大啦，因為咁啱都咁巧呢個時序咧就係話當阿黃浩信就話啊多謝 YoYo 咧照顧啊阿女女啊嘅時候咧，咁、然後鏡頭本來好正路噶嘛。你上面提到咩人？ 咁咪 pan 佢咯， 佢咪 pan 佢嗰度咯。你多谢个阿仔，多谢阿仔，佢影住个样啦，咁样点知影出嚟见到就系陈志豪个样咧，就系头先我哋嗰啲形容啦，比较冷峻啲啦，严肃啦，冷静啦，冇表情啦，又唔会有嗰啲咧喜极而泣嗰啲啦。即系我哋都记得吓，如果以前咧，不过呢个例子好似唔系几好。谢霆锋咧攞影帝嘅时候咧，下面又影到张柏芝哭成泪人咁样，哇，好激动啊咁样。但冇呢啲表情喎，咁你見到佢個樣， 期望一定係咁啫，唔係個個都係咁。 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咁結果咧，大家就講咗好多閒言閒語啦。例如大家就喺度你話捕風捉影又得，就話 好似咧，跟住佢哋兩個就算喺台度見到面咧， 是不是要擁抱啊，係咪？ 係啦，但係嗰個擁抱咧，直情係好似即係行禮如儀咁樣，擁抱完就冇咗啦，即係抱一抱。就好似话嗯啊恭喜你咁样，然后就走咗。 即系咁讲啦，朋友啊都热情啲啦， 冇错啦， 系嘛？ 咁啊，然后又俾人讲，我就话喂，佢唔肯喺老公即系帮老公拉票，即系未宣布赛果之前，又话唔肯帮老公拉票啦。完咗咧，又话急急脚就已经走咗啦。咁啊，后来又解释话翻去凑女啊，诸如此类啦。咁呢一扎花生炒完一碟之后咧，就即系俾人哋得出一啲。好八卦，同埋唔好嘅結論咧，即係係咪係咪咩嗌拗叫啊？ 有 咩不滿啊？係咪又同老公以前嗰啲某啲花邊新聞有關啊？咁樣咧，嗱，所以即係你話一個表情啫，説出了 無限嘅 故事出嚟，係啦，嗱，所以唔知作為都係女士嘅你， 係 你見到呢一單新聞，頭先我嘅即係表達之後咧， 我哋真係冇乜點留意啦，我都係後來聽大家講啊，跟住然之後睇啲八卦新聞啦，嗱，我就真係唔知前文後理，頭先你形容曬俾我聽，咁我就。即係先至了解到件事啦。 係， 我淨係睇到張相啦嚇，我又唔係覺得黑面，我只不過覺得佢係夠冷，即係好似好冷靜，就係咁啫。 係， 不過大家就期望哇，如果我老公你自己老公或者你個老婆攞獎， 係啦， 係啦，你通常都會哇好 激動啦， 好投入啦，激動喜極而泣。 佢仲要多謝你喎、 啊。Okay, 就算你唔係喜極而泣都好，起碼你都會面露笑容，或者面露鼓勵嘅眼神。 係啦係啦， 去欣賞。 即係温馨啲嘅， 温馨啲嘅， 熱情啲嘅。 係啦。 又或者可能你會不停去放閃啊，即係譬如啲人可能例牌就會喺自己嘅 IG 啊咩地方 咧。但係咧，我又記得啊，我有個 auntie 咧，即係佢個另一半，即係 uncle 咧。一帶佢出嚟嘅時候咧，好怕佢一樣嘢，就係咩咧？太過熱情，太過表露，所以咧要經佢成日提示啦，或者訓練啦，督促佢咧。帶得佢出嚟，就千祈唔可以黐身黐世啊，熱情如火啊嗰啲嘢，保持冷靜。佢就係中意呢一種啊。 係啊， 係啊。咁我唔知道啲夫妻之間有時要相處，係咪都期望另一半嗱？你唔好失禮我。如果你真係熱情如火啊，你而家笑得大聲啲嘅話咧，我就好唔中意， 即係熱情同埋放蕩啫，就一線之差啦咁樣。 或者係咯，曾志豪，你覺得咧？ 但我就從呢一單新聞咧，我就見證住咧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夫妻咧，佢哋一出到嚟啲社交場合咧。你嘅舉手投足、眉頭眼額咧，原來就會成為咧大家一種解讀嘅標準啦。而且仲要咁，你係冇真相可言嘅。因為咩叫冇真相可言呢？就算我哋關係幾好都好，原來有某啲動作，如果你做得不符合大家嘅預期咧，其實就已經當作係一個小災難。你哋係咪嗌交咁樣？所以我覺得嗱，依家翻嚟可以再講下咧。明星固然佢要出席呢啲所謂大場合啦，但係你話我哋普通嘅市民咧，我哋同另一半你都有朋友聚會㗎。原來會唔會有陣時你一個眼神、一個唔覺意嘅嗰啲手手腳腳嘅動作咧，都會俾人哋講閒話咧？真係。 真系大压力啊！又唔喺上人灯下，点解都要承受呢啲眼光、啊？ 我觉得呢一首歌好形容到陈志耀嗰个表情，欲言又止，讲咩咧？其实究竟佢想吓、 啊？ 会唔会佢纯粹想话真系好鬼冻你，好想翻屋企啊？ 佢嗰晚真系非常 sexy， 但系好 hot 啊！ 系啊！ 我哋作为呢啲男 fans， 完全觉得咧派福利、啊、真系， 都可能会搞到自己冇晒表情噶、啊。 明明是认真想见你，为了旁观者变成避忌，要说的或者不应该说起。明明是愿伸手抱你，没有踏前一步便放弃，仰望崇拜你，愿你得太离地。回复淡然日子，也许相处更容易。幻想开口讲暗示，当真的对着时，你为何从未讲我知？逃避欲言又止，看白突然静止，放手比爱你轻易。太多伤心的故事，想开口已太迟。仿佛到十年后仍类似，煽动剧情仍然未可。曾怀着乐观的勇气，但我。 能把星光送你，我妒忌谁人在与你一起。时常欲言又止，回复淡然日子，也许相处更容易。幻想开口讲暗示，当真的对着时，你为何从未讲我知？逃避欲言又止，看不得见证止，放手比爱你轻易。太多伤心的故事，想开口已太迟，仿佛到十年后仍类似煽动剧情，仍然未开始。时常欲言又止，回复淡然日子，也许相处更容易。幻想开口讲暗示，当真的对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发公告，油麻地和佐敦一带增加两栋大厦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令到这一带需要强检的大厦数目增加至22栋。政府承办商在广东道停放四架检测车，方便市民做检测。警方在附近拉起封锁线，未到朝早10点已经有市民排队等候。不少尼泊尔籍的人士到采样车做检测，有识尼泊尔语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亦都提供中英文的通告。有需要强检的市民认为政府提供的资讯不够清晰，希望当局可以在涉事大厦张贴通告。亦都有市民到来自愿做检测，说采样车的位置方便，认为做检测是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警方拘捕一名49岁女子，怀疑她昨日在深水埗偷走一只16个月大的日本短尾猫，只猫仍然未寻回。警方说昨日接报指一只浅啡色黑色间条纹的猫在宇宙街一间店铺外一个停车咪标位被偷走，只猫是属于店铺的东主。调查发现一名女子偷猫之后向鸭寮街方向逃去，警方翻看闭路电视片段和询问街坊商户之后，昨晚八点在附近拘捕怀疑涉案报称无业的女子。她声称只猫已经逃脱，警方正是调查偷猫的动机。宣布流亡海外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在社交平台说，收到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的电邮解释，说汇丰收到警方通知之后有法律责任采取行动，在冻结户口的事件上并无选择，亦都需要遵从法律下某些保密责任。许智峰引述电邮内容说，早前一名职员提到银行因为商业决定取消信用卡户口，有关说法错误，强调许智峰的信用卡和其他汇丰户口只是被冻结并非取消。许智峰不接受汇丰的说法，说汇丰没有解释冻结户口的法律依据，又认为汇丰亦都侵犯香港慈善团体和教会的资产，呼吁英国和各国国会议员在国会跟进。去年中毒之后在德国休养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将会在当地星期日黄昏返抵俄罗斯。消息指纳瓦尔尼回国之后会因为无视挪用公款被判缓刑的条件，面对即时拘捕的风险。纳瓦尔尼说他将会乘坐俄罗斯航空的航班由柏林回国，至少2000名支持者在社交网站说会冒着严寒到机场迎接纳瓦尔尼，预料克里姆林宫支持者亦都会在机场聚集。纳瓦尔尼在启程前一晚以德文在社交网站感谢在德国所受的款待。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4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而家龙尾在果栏。观塘道有道路工程，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休憩处的一段慢线临时封闭。九龙湾林泽街都有道路工程，而家林泽街去长业街方向近住奥腾广场一段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我哋喺两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嘅呢半个小时啊，延续翻我哋啱啱讲过嘅话题。 系啦，咁我哋就讲紧即系关于夫妻啊， 系社交礼仪。 即系社交礼仪嗱，因为即系如果你讲翻王迅嗰个新闻咧，即系我哋唔好理佢究竟背后发生咩事咧、你俾人哋个形象咧，真系冇计嘅，即系观感就是一切。咁然后啲人就会觉得一定系有啲嘢啦。大家就會猜測好多唔同嘅嘢啦，咁然後我哋就要從呢個反應就解讀啦。咁即係話佢邊一個動作係俾到網民呢一種嘅即係咁樣嘅暗示咧？係咪就係頭先講嘅？ 佢唔笑咯， 唔笑啦，唔夠熱情啦，又唔幫佢拉票啦，又前後腳走啦，話擁抱唔夠攬得實啦咁樣。咁會唔會呢一啲就係我哋解讀一對夫妻咧佢哋嘅秘密咧咁樣？咁如果我哋普通朋友、普通人啦、你出到去嘅時候咧，會唔會嗱？我哋可能都會用相同嘅諗法嗰陣，喂，睇下。阿强今日咧同阿娟咧冇拖手入嚟嘅，前后脚两个就咁入嚟，即系譬如餐厅食饭， 喂， 佢两个冇拖手，但系以前佢哋咧糖黐豆，系啦，又或者走嘅时候咧，你又会发现，喂，就咁走都冇帮佢拉凳啊，又咩都冇啊，坐嘅时候咧直情系冇笑过噶。 少少呢啲嘅支柱啦，就 冇錯啦。其實真係有試過噶。我哋啲 friend 咧， 有啦。 你一定然後去到最尾咧，可能你就會自尋就喂，係咪嗌交佢哋咁樣？ 係啊。 係啦，嗱，咁佢哋係咪真係嗌交咧？已經唔重要啦。重要嘅就係點解呢一啲嘅動作，就會令到你有一種叫做異樣嘅感覺咧？咁所以你如果諗翻，你就會發覺，咁好大件事。即係如果你出到嚟咧，無心。即係所謂無心裝有心啊！咁你嘅行為舉止咧，究竟做咗啲咩唔對路咧？你就會可能出事， 喂， 就會俾人起疑心咧，真係 啱啊！喂，唔係啊，其實呢啲頭先你講嗰啲場面咧，大家好緊張嘅，好緊張係咩咧？好緊張阿嫂啊，好緊張另一半一出到嚟嗰啲態度表現咧， 佢今晚唔黑面啊，呢样嗰样啊，唔出声啊，唔睬人啊，咁你就知一定有嘢。 系系。 咁一系你就快啲散，系咪先？一系咧就唔好讲阿强咁多嘢。 嗱，系 啦。如果唔系就更加嬲啦。 咁你话如果具体咧，我觉得真嘅，诶，日常生活里边咧，大家咧有啲行为咧，你就要留意啦。譬如当可能成班朋友聚会，咁你当嗰个系你老公嘅朋友啦吓，咁个老婆出到嚟，佢做啲咩动作，可能就会俾人误会。是不是阿嫂不喜欢呢？嗱，黑面就好极端啦。 直接㗎啦， 嗱，唔系黑面就好极端啦。其中一种呢，我哋如果按部就班呢，就係佢唔系好参与个话题，唔系好参与个讨论。咁但係呢，唔参与本来都唔一定衰㗎喎。 哦，有啲就係譬如咁，我所以听有啲朋友讲㗎喎。佢话我唔系唔想参与讨论，你讲啲嘢我真系唔知你讲。 冇错冇错冇错。但係呢，有两种应对㗎喎。我唔知阿彭程你会用边种呢。第一种呢就是好有礼貌的、坐在度，咁你讲咩咧？ 笑 笑口，点头。佢系参与唔到嘅，可能佢唔识嘅。我哋今日就讲量子力学咧，同埋太阳黑子之间咧嘅关系，佢唔识，但系佢会听，佢会笑咁样。一种啦，另一种咧就系、哇，唔识嘅，唔系耷低头碌手机。你觉得呢两种有冇分别？ 有，梗系有分别啦。 Yeah. 如果态度诶话咗俾你听，即系我系喺度，个人喺度，同埋个人喺度，个灵魂唔喺度咯。 系啦系啦，一嚟就咁啦，同埋二嚟咧，有阵时你好似好强势咁话俾你听咧，我真系好冇兴趣，我觉得好闷啊，你哋。 系系。 咁咧，你有阵时你不自觉咧，成班人就会望住。好似呢个即系局外人喎， 唔系就咁、 是，佢唔想加入喎，系咪我哋太闷啊？ 因为咧，其实你带另一半出嚟之前咧，嗱，你点都好，你都会讲嗰日有咩人啦、啊， 系 大概系做啲乜嘢啦，咁样，即系俾另一半一个心理准备先， 系系 系啦，咁你讲定俾佢听，咁至于系点样嘅处理，就交俾对方噶啦，呢啲就真系 系啊，咪呢个都好大分别噶、即系你究竟投唔投入去嗰个活动里边咧？我有阵时都试过噶，即系可能我老婆嗰啲 姊妹 啊，或者佢哋可能有啲唔同嘅团小团伙咁样咧，你去到真系唔识嘅。咁但系你就又要选择啦、究竟你系坐喺度打机啊，定系都坐喺度同啲啊，你系佢老公啊，你好你好，咁样打个招呼 咧。因为你已经决定出咗嚟陪佢啦嘛。 冇错冇错，系啦。 所以你要肩负起你嘅责任啊嘛。 系 噶，系责任系一个 role 嚟噶， 系 一个。 系啊系啊，都会噶。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就系其中一种，你话即系夫妻之间咧，即系你话出到嚟究竟你讲唔讲嘢？ 系啊。 都系会你个演绎系点样都 好 关键。 你讲嘢啦， 系啦系。 你点样讲？ 系。 呢个你话讲咩量子啊太阳？我当你识啦。咁你咪滔滔不絕啦， 係搶話題啦， 搶話題啊， 係 咁對方介唔介意咧？ 係 係嘛？呢個又係另一個考慮嚟。 喂，你嘅經驗係點咧？ 喂，我真係唔敢咁搶 call 㗎，嚇！ 我都係聽人講嘢。 但你本身咁出眾， 唔係啊， 咁出眾， 我真係坐喺度咪聽人喺度講嘢，喺度傻笑啊咁樣。咁有時咪講一兩句咯， 係 咁唔啱傾嗰啲話題或者大家意見不合嗰啲，試過係有爆過。嘅 moment， 邊個同邊個爆啊？你同你老公爆啊？ 唔係，即係啲話題，即係覺得 哦唔啱傾， 即係嗰啲意見啦，係啊，大家表達嘅意見唔同啦。但係咁一爆完嗰一下之後，即刻要控制下自己，要收翻， 費 事，因為唔係淨係影響我啊嘛， 係啱啊啱啊， 會影響埋另一半嘅嘛，你唔好嚇親人先得。 同埋嗰個場合唔係城市論壇啊嘛， 係啊係啊，咁咪算咯，咪大家唔同意見，咁其實呢個社會係咁噶嘛， 冇錯冇錯， 即係我都要俾翻啲面佢啊嘛。 係啊，咁你覺得咧，即係你譬如你同你老公大家出嚟嘅時候咧，有冇啲乜嘢嘅動作咧？你可能就會有啲避忌啊，或者唔好叫避忌，可能就話如果我咁樣咧，可能就真係會好唔俾面佢啦，或者會俾人哋覺得即係有啲唔中意啊嘅一種感覺喺度咧。即係大家有冇呢一種咁樣，即係譬如唔好黑面啊。 哦，咁呢啲 提醒自己究竟個面口應該點樣啊？ 即係你一得出得嚟就一定要咁樣噶啦。咁但我又覺得咁，朋友咧都知可以 casual 一啲嘅，屋企人有時真係要自己要。正經一啲咯，即係唔好蹦蹦啊嗰啲咯，即老人家唔中意噶嘛。 係係係。 咁但係慢慢接受咗就 OK 咯。 係啊，我覺得 你會唔會啊？ 唔 係， 我覺得係啦、 啊， 就係、是、其實調翻轉咧，就係有冇一啲動作咧，可能係你真係冇做到嘅。係。就開始你就會覺得有啲即係應該咁講，你會唔會做啲嘢俾面你老公嘅，或者你老婆嘅， 係啦， 要做啲嘢咁樣，係啦，即係嗱，頭先講嗰啲好門面嗰啲，一班人喺度，你會唔會散嘅時候咧，你都會等埋佢先， 一定 係啦，喂，因為呢啲動作咧又係喎，哇，你又做多或者做少咗。隔篱嗰啲人可能又会谂噶咯， 你系尊重佢咧，亦都俾面自己， 系 嘛？即系你唔系失礼， 唔係淨係失禮你嘅另一半，你自己都係行出嚟，係咪先？你都係人哋個太太或者人哋個老公啊，點都好啊，咁你都唔想失禮啊，或者咁啊？呢啲唔係虛唔虛偽嘅問題，呢啲係一種禮儀嘅問題。 咁前後腳走咧，嗱，我哋如果用翻即係啊呢、這個即係、就是、黃浩信嗰個例子，即係所謂前後腳走咧、我唔知道會唔會對有啲人係好講究。整整齐齐咁嚟，整整齐齐咁去， 都会嘅。除非你真系做嘢，譬如我哋做嘢，咁冇办法。诶、哎，我要走先啊，又或者我要迟啲走啊，咁样，即 系 一定有嘅。 系啦， 系啊，如果唔系就一定一齐走噶啦。 系啊，所以前后脚呢啲咧，原来有阵时可能又会怪啦、甚至乎咧，你点样会阅读到佢哋有冇嗌交咧？走嘅时候，究竟有冇拖住啦？佢有冇真系咧对住老公讲我走先啊？或者同老婆讲声，定系佢净系话喂，大家咁多嘢走先啦？可能。见都冇望都冇望、 或者好戏剧性，唉，走啦，拜拜，系咁啦。 哇，有冇见过啊？ 你做戏咁，不如冇啊，我自己做过啦。 不过通常调转咧，就系你嘅另一半走咗之后咧，可能咧就剩翻嗰班人咧。就等，喂，系咪走咗？ 系啊！ 喂，阿强讲清楚咩事啊？你哋咪嗌交啊？咁样咧， 系啊！ 嗱，系一场戏嚟噶，你都要交戏噶，你唔好以为我唔系明星啊！你喺众人嘅眼中咧，你就系嗰个 group 里边嘅视帝同视后嚟噶，真系。 你知啦，有阵时即系两公婆，又唔好讲两公婆，男女朋友有阵时都系咁样啦。你饭局之前啊，嗌交有乜咁出奇啫？ 仲有，冇错。其实另一个关键位就系咁啦。如果饭局之前嗌交， 咁咪系啦。 你点做？ 我唔要啊！唔好夹俾我，唔食啊，背脊骨落啊！ 系啦，但系你会唔会仲会唔会做呢啲咁出位先？ 好熟嗰啲咪会咯， 好熟就会啦。 唔系好熟嗰啲，梗系唔会啦。你有冇试过啊？ 我都话我老婆而家每一个礼拜猜陶瓷班都听紧咯。呢一段就我哋不如就自我审查咗佢啦。打格仔啊，唔该，去哥。 冇错啊吓，阿嫂啊咁靓，个人咁大方，一定唔会嘅。 怀念半空中的云，跳转时嘲笑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哇，好耐冇听过佢嘅声音啊！张惠妹啊，有佢嘅缓缓啊，慢慢嚟。 我真系有啲唔认得添，系好耐。不过你一讲翻咧，就好似话系，果然都系佢嗰把充满磁性嘅阿 May 嘅声音啊！真系， 都系佢啊 吓。系啊，嗱，我哋今日咧又要同你介绍咧一种，即系可以话系挽救大家喺呢一个爱情路上咧嘅一个疾病啊！即如果你之前咧，你唔知道原来自己可能有呢一个病状嘅话咧，你真系要嚟听一听，真系要嚟睇一睇，唔使把脉，唔使伸脷，净系竖起只耳仔。请问你有冇试过俾你嘅伴侣投诉过你，就系话你不解温柔、不解风情咧？ 系、 哦、有冇试过俾你嘅伴侣投诉，就系话你系咪真系咁木头啊？呢啲嘢你都会做出嚟嘅、你系咪唔识得细心啲去关心人噶？咁样可能。在之前的你，你会好灰心。哇，我不是一个渣男，我不是一个人渣，我不是一个渣仔。为什么我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蠢确极都不识的？ 是的，为什么我最重要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这么自私？而另一半呢，女朋友也好，老婆也好，可能一向呢，他都以泪水洗面，就是为什么我有眼无珠，简直这个败类啊，这个男人呢，就对我。是的，即可能你会觉得他完全就不关心你啦，不问候你啦，不解温柔啦，甚至乎可能夸张到我病啊，点解佢会叫我自己翻屋企噶？可能喺之前，你会觉得你直情系遇人不淑，呢一个男人系唔爱你嘅咁样。但系各位，今日有福音啦！ 哇！ 我哋呢一个中女宅男善堂，今日我哋开铺，想话俾大家听，你唔系遇到渣男，你作为嗰个男士，你亦都唔需要介意，你并唔系一个咁人格缺失嘅伴侣，你只不过可能系好唔好彩，你有少少病啫。你有少少呢一种社交嘅应对障碍嘅病状， 系 真嘅，而且呢种病咧，嗱，仲有一半嘅成因咧，可能系因为你会唔会有少少自闭症，或者系阿士保加，可能系有一种呢一种嘅叫做心理啊，或者系一种性格上面嘅，真系又会有啲种障碍喺度咧。 障碍系乜嘢咧？头先啊，如果你咁讲嘅话，就因为譬如阿士保加症。佢哋唔係好識得點樣同人相處嘅，社交力比較薄弱，唔識得去睇眉頭眼牙，係有嗰句講嗰句諗嗰啲嘢。就是那些东 西的。是啊，嗱，点解会咁讲呢？嗱，即係首先你而家听緊收音机嘅朋友，你自己问下自己系唔系就有呢一种情况。是啊，是啊，可能你真系话有乜理由啊，点解佢完全呢即系唔理我嘅，唔鍾意自己咁样。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呢？今日呢呢几日睇到有个新闻呢，原来佢有啲社福机构啊，佢呢就话美国就话咧，每54个僆仔咧，有一个咧就系自闭症患者嚟嘅。咁究竟呢一啲自闭症患者有啲咩嘅特点咧？其中一种咧就系话，佢哋原来缺乏咧呢个性关系教育。嗱，记住唔系普通嘅性教育，即系唔系净系讲 性关系啊， 系性关系教育。佢就算知道佢系要企喺度屙尿都好咧，佢都系唔知道原来咁我同另一半相处，系点样嘅咧？佢话咧，于是乎佢哋唔识得咧，好健康咁样展开一段友谊啦，亦都做唔到一啲符合社交期望嘅行为。咁啊，香港嘅即系亦都有个服务中心咧，就去解释呢一个课题嘅时候咧，佢话真噶，佢话咧原来佢哋有啲自闭症嘅少年咧，佢哋掌握性同关系嘅知识同技巧咧，都比一般人咧就薄弱好多嘅，所以佢专门去辅导佢哋。嗱，即系个大环境系咁样啦。咁可能你话喂具体即系咩意思先？佢有一个例子嘅，佢咧就香港呢边嘅机构啦，佢就举咗个例子，睇下有冇你嘅故事影子喺度咯。佢话一男一女咧就拍拖，哇好开心啦咁样。咁有一晚咧，这个男嘅仲好浪漫咁提出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夜晚翻屋企咧，我哋唔好搭车，今次我哋行路翻屋企，好、 啊、 浪漫啊！月光之下咧、啊，星夜之中漫步咁样。哦，最后出事。翻嚟佢就同个姑娘讲、我已经谂咗条好浪漫嘅桥啊，但系结果咧就俾人闹啊，佢话 激嬲女朋友， 激嬲女朋友啊嘛，跟住个姑娘就好神奇啦，咁佢话你点样行啊咁样，佢冇啊，我咪同佢行咯，咁行到一半咧，我到屋企我咪同佢讲话，我到屋企啦，你自己翻屋企啦咁样， 即系话佢哋呢一条所谓一齐行嘅路程咧，行多一半嘅时候，先经过男仔屋企。 我走先啦，拜拜。 我走先啦，上咗自己屋企， oh. 留低个女仔，自己完成余下嘅步伐，行埋去女仔嘅屋企嗰度。 Oh. 啊，我哋先请呢一位过气少女彭晴同我哋解释一下。 资深少女啊， 系啦，你作为女仔，你面对呢个情况，你嘅反应应该系？ 如果佢真系话送我翻屋企嘅，然之后咁样走先嘅，仲要系啱啱唔系约会咗好耐嘅，咁啊系唔系几开心嘅？ 佢冇话送你翻屋企啊，佢话我哋一齐行路翻屋企啫嘛。 咁你会期待佢系送你翻屋企先噶嘛？喺呢啲情况底下，曾志豪 系啦，好啦，咁点解个男嘅会咁谂咧？ 系咯，点解佢会咁谂咧？我真系想请教。 因为佢系真系佢被界定系少自闭症嘅。咁咧，佢但系佢嘅问题咧就唔系话好过分惊同人倾偈。佢嘅谂法咧就好实用。原来佢话呢一类症状嘅朋友咧，佢嗰个实用情况就系、是，咁我屋企已经到咗咯。 哦， 咁我顺理成章翻去系啱嘅， 即系因为条路。 咁你屋企未到，咁你咪自己行咯。 条路系佢翻屋企先嘅， 系我翻屋企先啊嘛。咁、哦、大家一路行，沿住条直路，可能 A B， 咁我先喺你太子旺角啦，你可能由深水埗开始行啦。咁即系经太子先啊嘛。咁、我到咗太子，我咪翻屋企咯。你屋企喺旺角，你咪继续行落去咯。佢话咧呢一类型嘅朋友咧，佢系 唔够细心咯。 佢唔够细心，但系其实你唔应该话佢唔够细心，佢根本唔知道佢有问题。 唔系，喂，佢就冇谂到，其实因为佢系同个女朋友一起行噶嘛。 系啦。 咁佢系 佢话佢基于咧实用嘅角度， 唔理解应该系咪我要送佢翻屋企先，佢谂都冇谂过啊。 系啦，但系佢话佢系爱佢噶，系因为咧佢话佢其实系真系好爱佢女朋友嘅，但系咧佢话佢唔知道咧考虑嘅时候咧佢哋个脑系会点转咧，就系、 是、 时间重要啲，方便性紧要啲，佢唔明点解我要兜路，我点解要兜路送咗女仔先翻屋企？嗱呢、這个可能就喺你身上面都曾经发生过。 咁但系如果遇到咁嘅情况，就只要教翻佢，唔应该用实用嘅角度去处理噶啦。 系啊，我哋可以翻嚟再倾下。 冇错。 你有冇呢一种社交嘅障碍咧？ 点样做到一个超浪君啊？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黄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饭难够以利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前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未去求气却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前头，人世里 在这刻太荒芜，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记。 投手的教练，另一人是赛事转播团队成员，包记上所有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强制隔离。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为咗配合公众安全啦，而家中环嘅龙汇道、演艺道北行，同埋介乎龙汇道同下角道之间嘅食水抽水站系暂时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就有啦，紧急维修啦，去旺角方向近发祥街嘅中线同埋快线而家系封闭。发祥而家喺发祥街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左转入荔枝角道往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劫后余生， 劫后余生， 作曲徐继宗，作词陈咏谦，主唱周柏豪， 牵手会到狂奔，安心天地一角，你送出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系啦，另外一小时嘅节目啊，中意男仔很大啦吓，系啊，拍拖 系啊，头先我哋讲话即系识 得社交嗰啲 社交障碍系啊，咁因为咧头先我同阿彭程都研究过，你就算唔系话有冇咩自闭症都好啦，可能你平时都犯咗呢一啲毛病 系 啊，即系你突然间就话有啲不解温柔，譬如有另一个 case 咧，就话又系男女啦咁啊，个男嘅好中意坐巴士，咁跟住然后就话啊，不如可唔可以就同埋个女朋友一齐坐巴士咁样。咁我女朋友陪佢坐啦，咁点知有一次好似我女朋友唔舒服，就同佢讲可唔可以今日唔坐巴士啊？咁样个男朋友冇问题，唔好坐巴士，我自己坐啦咁样。 系佢又唔陪个女仔，个女仔咁讲得出， 系啦， 就想你陪咧，佢病。 佢话佢又系冇谂到去呢个位咯。咁、哦、然后又有一啲咧，即系佢而家嗰个譬如话东华行山院里边讲咧，佢里边讲嗰啲个案咧，有啲就话如果你有呢啲症状咧，佢交往嘅时候咧，佢会好直接啊。 譬如佢話呢一啲朋友咧，有一種直接就係話咧，冇中間嘅過程。譬如我見到 冇中間過程， 我見到彭程，哇，好吸引，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媽媽咁樣。 係啊，係啊。 佢冇任何咧話慢慢鋪排啊，同你打招呼啊，冇嘅。佢話佢第一時間咧就突然間嘣一聲喺你面前。 我好中意你嘅咁樣。 我好中意你啊！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啊？咁樣。咁佢話咧，你睇偶像劇就話有型啫。佢話現實生活咧，通常係嚇親人嘅。係 啊。 就人哋唔知哇，你做咩？定解點樣殺埋你咁樣？即係唔係你靚唔靚仔嘅問題，你硬靚仔你都驚啦。無端端發生啲咁嘅事。咁但係佢話對佢哋嚟講又好直接啫。我中意嘅。 點解唔可以直接講？ 係啦，佢就會表達啦咁樣。咁林林總總有好多嘅，所以我覺得咧，點解話呢啲個案好值得大家自己去警惕咧？就係你會唔會發現你自己或者你身邊嘅人咧？佢就係成為其中一個呢啲主角。 我覺得 係 咩嘢咧，豪仔？你今日講呢樣嘢咧，即係令我諗起咩咧？先撇除咗有冇啲咩亞視保家症啊，或者係自閉症啊呢啲咁樣嘅症狀先啦。我係發現到咧，而家大家我講啲相處上咧，的而且確就算冇呢啲症狀，都有呢啲問題。 唔係幾理對方。 唔係幾識得體諒對方，唔會喺對方嘅角度去諗佢。嘅觀點，就通常都係諗自己，咁喂明嘅，咁 人都係咁啊， 係啊，喂，你梗係諗自己噶啦，我只係可以控制我自己嘅思想，我點知你諗咩咧？但係就少咗一種體諒咯，係啊，咁所以咪有陣時即係大家，我見到譬如好似有啲 明星嗰啲 後生，即係後生啲啦，後生仔，佢哋啲相處嘅時候諗，喂嗰句。点可以我做你啊？即系呢啲好简单噶啦，已经 即系可能睇场戏，已经系睇边一套咧，都应该系就自己嘅。 喂，我赶住翻屋企啊，梗系我先翻噶啦。你自己有手有脚，你自己识搭车啊，即系有噶，系好多呢啲状况添啊。其实都 你唔好话后生仔啊，我呢啲过气后生仔，我都会啦。 系咪你都会？ 我都会啊！我到而家咧，即系总之间唔时咧，就会成日同老婆有嗌叫咧。都是类似即是话即是你太过唔体谅人啊你会好自私。但是呢好惨的你每次你都会觉得其实我都已经呢体谅咗啦。不过去到 是 啦你好似去到最尾咁我可能都会諗自己啦咁样但是都系唔够嘅。 是 啊就好难的你叫人系完全无我呢即系淨系为对方呢是咪好容易做到呢 好驚訝的我有一次同我仔講嘅我話你要學下諗下點樣去為對方設想 ,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 other shoes. 哦我咁樣。穿人哋對鞋喎要。 係呀跟住然之后呢佢個表情係咩呢同埋佢嘅反應係咩呢佢好驚訝。 哈哈 哦原來我係要咁樣嘅。 哦喂你個仔可能係嗰啲天才嚟㗎喎。因為亞視保家嗰啲其實就係天才嚟嘅喎， 我唔知佢，唔係佢 佢中唔中意亞視啊？ 唔係佢應該冇呢個症狀，但係佢好似突然 之間，佢唔知道應該要咁。 佢係啊，佢係好似突然間叫咩一言驚醒啊！ 哦， 哦，原來係咁噶，乜我同人相處要去考慮埋人哋嗰個諗法噶？ 你知唔知頭先你嗰句英文嘅中文版係咩啊？ 要著人哋對鞋？ 唔係啊，削足就你啊嘛！嗱仔你要削足就你即係点啊就你啊你要就下人哋啊。 唔係就下人哋你係要。 切身处地咁样去諗。 切身处地係啦咁你有咩反应对方系会点。 嗱 咁我諗佢哋系社交上面呢因为独子呀有前子有好多啲独女呀大家个个都系哇公主王子咁样。佢唔諗第二个对方嘅嘢系唔出奇嘅。 不我觉得就唔系只系独嗰啲先系嘅。就算你系即系有好多家庭呢如果因为有阵时候我觉得嗰个位咧就系你点样拿捏咧，几时谂自己，几时谂人哋咧就，譬如我就好简单啫。如果你话每对情侣佢都应该掌握头先你嗰个要叫嗰个口诀噶嘛，就系、是、你要喺对方角度出发啊嘛，或者要就一就人啊嘛。咁如果大家都谂嘅话咧，边个就边个应该 系啊？ 我就想嗱呢个就神奇噶啦。 我有个 咁究竟大家都要就譬如话我哋就系讲话食中餐定食西餐咁简单啊？你话阿仔啊，你要为对方谂下，跟住个女仔个妈可能都教佢阿女啊，你都要为男仔谂下，咁最后应该系 我知啊，有 边个就边个。 我有个朋友都系咁样噶，所以佢拍咗好耐拖，佢都冇结婚啊。 系点解咧？ 有时就系谂啊，点解要我？ 你就我定我就你咧咁样。 系啊，家务边个做啊？点解要我做啊？ 系 家用点我俾啊？点解今个礼拜啲 咁冇啦？如果问 要我买、啊， 如果问到咁就冇办法啦。 点解啊？即系佢样样都点解要系我先？点解要我先？点解要我先？咁但系好啦，去到最后你咪会可能你都会问一个问题，咁系咪佢 爱对方唔够啊， 系系 系，唔系好知点样同对方相处，唔认识大家两性或者系啦，一段关系应该要点样去拿捏？ 唔系因为人啊冇办法咧，你永远都净系付出就不问收获嘅。 我知啊，我明白。 即系呢个最惨就系咁样，即系可能譬如你谂住系话 ，OK， 我为对方着想，你于是乎你就做好多嘢啦。但可能去到最尾，你忍唔住都会问下，喂咁，喂攞张印花翻嚟嘈下贴纸都好啩？ 呢种系一种互动， 有冇先？但系可能都冇嘅，攞唔到。 呢个系一种互动嚟，所以真系头先你讲得好啱，唔通我一路喺一路付出咩？付出到有一刻你都会觉得肝糖，同埋你问点解成日都系我付出，我咩都冇受，我唔通我做人 你餐都你俾啦，应该 系啦，唔通我做人哋个兵咩？喂，做兵做得耐，你都会谂几时轮到我？ 系喎，佢做兵嗰啲啊，真系最无私同埋忘我嘅奉献嚟嘅， 义工嚟。 谂谂下嗰啲 攞义工奖， 系啊，义工都可以攞去扣税啊，佢呢啲有冇噶？可唔可以下次报税嘅时候话职业系兵，然后就扣税？ 系咯，咁先得噶，都真系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唉，甜下啦，所以真系 呢只歌音乐一响起。就算几干燥嘅伤口，都会马上变得滋润。 系啊，冇错啊！哇，简直就好似荒漠甘泉咁啊，系咪啊？每天都多一些。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我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 超级 number 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啊吓，咁啊日本歌嚟嘅吓，咁原本只歌系啊， 桑田佳佑， 系啊，真系的果实啊，真系之果实啦吓，桑田佳佑咧就主唱啦，咁啊香港方面咧就林正强填词啦，杜志慈编曲，每天爱你多一些，收录咧喺学友情不禁嘅大碟里边嘅， 呢只直情就成为咗张学友咧咁多经典代表作里边嘅，我谂啊，即系嗰啲叫金钟金啊， 系啊， 去啊。即係佢係好厲害，你我哋做節目成日都遇到一啲店唱咧，我都話到頭三位咧，除咗身體健康之外咧，通常都係 每 天我哋 多 一 些， 然後就係生日歌噶啦。 係，你諗下幾受歡迎，所以佢嗰陣時喺十大中名金曲咧，係啊，佢上榜32个礼拜。 哇！ 係啊，咁呢一隻歌係1991年咧，係啦，就嚟到又周年紀念啦。 係 係係。1991年嘅1月23号嘅時候咧，發行嘅呢一首歌嚟㗎嘛。 哦 ，OK， 喂，咁但係咧，我覺得呢隻歌咧，即係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是。我一路都当系情歌咁听， 我都系啊， 系啊，你仲要系每一个歌词都系冧爆结婚啊，即系爱你啊，咁 啊， 应该全部都系写俾即系你嘅另一半嘅啫嘛。哦，但系原来背后嘅爱咧，就唔系单单系即系男女之爱嘅， 系啊系啊， 系家庭嘅爱。 系啦，冇错，呢一只歌其实就系阿林振强写俾佢个仔嘅一首歌。 系系阿宝啊， 阿宝啊， 系 啊， 写都写俾个仔会写到咁冧滋滋嘅，真系。 哦，其实都系同佢当时身处嘅环境都好有关系。 系系系，嗱，咁啊，因为咧阿林振强即系之前就离世啦，我哋都知道啦，咁啊，所以佢太太咧早排即系嗰阵时咧已经出咗本书噶啦，就《洋葱头背后的林振强》。 咁原來裏面有記錄到嘅，佢就話咧就阿寶即係佢哋個仔咧五歲嘅時候咧，因為有哮喘嘅問題，所以佢哋一家人咧就揀咗咧即係空氣比較好啲嘅新加坡咧，就作為呢一個移居嘅地方。哦，真係完全唔記得有呢段佢哋，因為林振強可能大家印象中就係一係就填詞啦，一係就喺度寫專欄咧。不過咁又係啊，佢唔係成日喺幕前出現咧。佢究竟喺香港定新加坡，你又真係好少留意嘅。即係鬼知咩？咁原來嗰陣時佢係兩邊走嘅。 係啊，咁啊因為工作所以要兩邊走。咁如果要兩邊走嘅話，即係唔可以成日見到個仔啦。 冇錯， 係。咁佢係好錫個仔噶嘛。係。咁所以咧，佢就成日都好掛住佢啊。佢話阿寶咧喺1983年嘅時候咧就出世，所以移民嘅話，咁就其實呢件事發生喺88年同埋89年之間嘅事，因為佢要兩頭飛啊。咁所以咧好掛住個仔啊。咁於是乎將啲感情咧就擺咗喺呢首歌裡面啊。 係啊，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解讀咧，即係其實因為佢要移民啦，爸爸又兩邊走啦，因為佢有啲時間要喺香港啊嘛，所以佢裏邊先至會有嗰句咧，可能就話不願離開，只願留低，情是永不枯萎。即係嗰個離開，可能就話呀，佢都唔想又離開個仔嘅身邊啊。 嗱， 不過話説回來嚇，因為喺一路解讀嘅時候咧，亦都有人係咁樣講嘅。佢唔係淨係寫俾個仔嘅，佢話又寫埋俾太太嘅， 係啦， 咁好似合理啲，因為裏面有好多真係唔係淨係話即係對個父子之間嗰種親情啊嘛， 咁啊再加埋 真係有啲冧噶嘛， 家庭嗰種係啦，係 啱數嘅，啱數嘅。喂，如果咁樣解讀咧，其實隻歌豐富咗好多， 哦，係啊，因為人都多啲啦， 人都多啲，係啊，譬如身邊一切如風，令你讓我找到根蒂啦，咁就好容易。而家佢嘅解讀就係話。搭飛機，哇！望住窗外啲景物咧，係咁如風逝去。咁啊，嗰個根咧，其實就話，不過係可能屋企啊，佢仔啊，或者佢老婆就願意即係喺嗰度定居唔走啦。 啱啊，咁啊，名是什麼？有財是什麼？咁啊，呼應前段嗰個無求什麼，有無尋什麼咁樣啦。 都係嘅嚇。 係啊。 不過咧，即係如果講開林振強咧，咁佢哋嗰個家族其實真係都幾多呢啲即係死亡嘅不幸啊。病痛係啊，因為如果睇翻咧，即係林燕妮亦都真係喺即係舊年就已經過身啦，之前就過身。咁啊，林振強自己又有啦。原來佢話佢個妹妹啊，林燕妮係啊，哇！即係佢話，所以佢哋嗰個對生命嘅意義咧，可能喺裏邊都睇到，即係話即係唔需要有好多名利咁樣，係啦，即係。最爱与你共者生一起就已经好足够啦，咁样。 佢都系好希望就系不断咁样睇住自己嘅仔仔一日一日咁样长大咯。我谂呢个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好清楚嘅一个愿望啦。 系，所以而家呢一个就系每天我哋多一些。自从知道咗即系呢一个填词之后咧，我谂你而家就应该对佢有 另外一番嘅感受啦。下次可以送俾个仔啊，其实 系，即系有阵时你都会觉得对你嘅。家庭咧，如果你都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依恋喺里边， 你知啦， 深嘅爱喺里边。 2021年里面吓， 真系可能你要唱呢只歌。 你会唔会系啦？有机会可能大家两边走，有啲咁出奇啫。 系，即系可能我哋唔使再净系播嗰啲咩，今天应该很高兴咯。 系啊， 可能你而家呢一只歌即系不愿离开，只愿留低。 情是永不枯萎。 每天我哋多一些。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上得。 好啊，哇，好丰富，每天爱你多一些啊。 如果你唔识表达嘅，咪凭歌记忆咯。 系啊， 不过最紧要系你知道自己唔识表达咯。 你如果觉得自己我表达得好清晰噶咯，唔 系有好多嘢你唔知啊，个问 题系咯， 系咯，你头先你都讲啦，唔好讲话嗰啲入世未深，可能即系年纪比较轻嘅人，可能即系对于感情事系冇咁多经历，就唔知唔了解啫。喂，几廿岁人都成日俾人话你咁粗心大意啦， 系啊， 对唔对？ 嗱，呢度咧有一个case 系咁样嘅，即系就系讲紧话你有啲社交障碍嗰啲啦，佢就话佢遇到心仪对象。咁啊，点做呢？咁佢因为佢唔知点样可以去追求佢啊嘛，佢咧就放学之后咧跟踪对方。 哎呀， 佢系了解，但佢谂法系咁样噶，啊唔知阿娟平时中意去边度玩嘅？ 哇，好惊！ 咁我就睇下佢，哦，原来佢中意去非法铺剪头发，睇下佢边度食嘢先。哦，原来佢唔食嘢嘅。咦，跟住佢去边度啊？跟踪佢。但系佢唔系想有恶意嘅， 我知佢话佢就想知佢点啫嘛， 了解对方嘅行程同埋喜好啦。个点知喺旁人眼中咧就变咗跟踪狂啦。咁所以佢话咧，即系佢哋就话佢哋唔系好认识咧点样可以即系健康咁展开一段友谊啊。 系 咁然后仲有一样咧，哇好夸张，就当咗 A V 剧情系真嘅咯。系啊，佢话咧有啲学生咧，即系呢个我谂就唔系净系自唔自闭症啦。佢就话有啲学生咧唔信色情影片嘅情节，佢以为咩咧？可 以 喺公众场合进行性行为。 哦，咁因为嗰啲片里边有啲情景有阵时 系啊，同埋咧嗱四个字欲拒还迎咧，喺佢哋嚟讲咧，佢哋分唔到咩意思噶。 系 佢哋佢话因为睇 A V 剧情里边咧，可能成日都话啊唔好啊唔好啊，哦去到最尾好。咁啊原来呢样咧。在他们的障碍里面或者即是如果一个不适应可能就会说不要扮嘢啦，我现在拖你手你揈开我呢，都是情节一部分来的啫。可能如果根据我剧情呢 ,15 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咦呀好开心的啦。 其实男仔成日都是这样理解的啦。 我由细到大都没这样理解过。 是吗？ 是啊。 即是人家说不好你会停的。 不是由细到大我都不会叫令人家说不好的。因为根本没机会。 咁这个真是太好笑的笑 话。根本没。我说根本没机会嘛。都没机会开又好定不好。 所以呢即学做人的嘢咧，即系几多岁都要继续学，就系咁。 我会令到你话好嘅，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好唔好啊？ 哦， 好唔好啊？ 唔好住， 好刁蛮嘅呢啲女士，真系。 你系话要咁样唔俾你？ 哎呀，根据嗰啲剧情，佢一定系故意同我喺度拗交。 唔系，所以我觉得咧，两性即系相处咧，点都好啦。即系其实咧，朋友同朋友之间，男女朋友。是真的有阵时都要要去理即是要学习一下咯。咁当然我哋最大的观察就是观察我哋嘅父母啦。 系咯系咯。 好多时候都系咁啦。但我哋父母有阵时都相处唔一定系啱㗎嘛。 父母通常唔讲嘢㗎喇。就得我哋父母呢老夫老妻囉。可能佢唔讲嘢㗎喇。 我真系有个朋友。 唔系囉。 系以为呢系咁样㗎。 夫妻唔讲嘢㗎嘛。 夫妻系唔讲嘢㗎。 系啊。 直到出咗事之后先发现。 等于佢哋食苹果批咗皮一样囉。系啊，乜会讲嘢嘅咩？原来我爸妈唔讲嘢噶。 唉，救命啊！真系学海无涯啊！继续学啦，我哋。 我哋呢、這个医馆系会继续展开嘅。 一颗眼碎，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歌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 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忍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五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市建局表示，因应近日旧式楼宇同涉及劏房的单位接连爆发疫情，决定将由专业教育学院研发团队改良的 U 型的气弯管自动补水器装置的基本版投入生产。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预计今年年中会为市建局四栋安置大厦和重建项目已经收购物业内的大约2000个住户先行安装这个装置，尽快协助核下租户加强居所抗疫力。韦志成说，局方将会确保产品符合实际应用和安全要求，在未来三个月将会和生产商合作，为旧式渠管楼宇解决病毒有机会经渠入屋的困扰和风险。警方拘捕一名49岁女子，怀疑她昨日在深水埗偷走一只16个月大的日本短尾猫，只猫仍然未寻回。警方说，昨日接报指一只浅啡色黑色间条纹的猫在宇宙街一间店铺外面一个停车咪标位被偷走，隻猫属于店铺的东主。调查发现，一名女子偷猫之后向鸭寮街方向逃去，警方翻看闭路电视片段和询问街坊商户之后，昨晚八点在附近拘捕怀疑涉案报称无业的女子，她声称隻猫已经逃脱，警方正是调查偷猫的动机。日本东京都新增15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五日确诊宗数超过1000宗，累计确诊个案超过80000多宗。防疫专家警告，由于部分个案源头不明，忧虑东京有潜在进一步爆发的风险。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有雨。

即係點解話超級豐富呢？因為佢話都有幾段感情喎、啊，其實都 好多啊，真係同佢嗰車款嘅 model 一樣。 好多個款啊，係咪？ 好多個款式啊，真 係。係啊，咁啊經歷過兩段婚姻啦 ，Elon Musk 啦，係啦，咁啊同前妻都離離合合啦嚇，咁啊佢甚至都話過噶，唉，真係都為佢曾經逝去嘅感情都哀怨嚇，咁啊仲話啦，唉唔得噶，我人生裏邊唔可以冇愛情噶，冇愛情好好唔開心噶，咁樣 係啊， 搞唔掂噶。 嗱，佢第一個老婆係邊個嚟嘅咧？加拿大嘅一個作家 Justin Musk 啊，係咪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佢哋2000年嘅時候結婚。咁啊，因為咧其實原來阿 Elon Musk 咧，佢雖然係南非啦，但其實佢自己移咗民咧就去加拿大，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因為咁咧，其實佢同加拿大嗰啲人都幾有緣分嘅，第一任老婆就一位加拿大嘅作家啦，咁樣呢一個咧，2000年結婚，其實都結咗成8年嘅啦，都但係捱唔過， 捱唔過啦， 七年之癢真係， 咁就宣布咗離婚啦。咁啊後來啦，由作家有一轉就轉咗去 演員， 係啊藝術界， 都係藝術界，好真係好識揾佢真係。 Tallulah Riley 啦，係啦，英國嘅一個演員嚟嘅，咁就其實2010年 嘅時候啦， 係啦係啦，咁即係 結婚啦， 我講佢上一段感情 啊。一段就2000年， 系啦， 2008年就离婚咯， 系啦， 咁佢即系等于过咗2年之后就再结婚啦， 就再结婚啦，就步入教堂啦。咁但系呢段关系咧都离离合合嘅，又系， 我觉得我想话真系好神奇，即系我唔明点解嘅啦。2010年就同第二任嘅呢一个演员结婚啦，2012年嘅时候又离婚， 系， 得咁你谂住我咁啊，即系结束咗下一段啦，唔系唔好意思。2013年再结婚， 系咯， 即系话喺2年之间咧就真系离合，然后系合离。然后再合，咁但系合完之后咧，3年后，2016年第二次离婚，喂，真系好少见喎、哦。即系虽然外国人就话咧，成日都即系，譬如阿玉婆咪话佢唔知一生离咗几多次婚咁样嘅，但 系 起码都同唔同人啦、 啊， 佢同自己同一个对象、啊。 系咯，即系破镜能够重圆，应该都好好珍惜啊，都覆水难收。都冇辦法啦，咁跟住都有拍拖嘅，其實都 係啊。 咁啊，佢有拍過拖，同一個叫做 Amber Heard 嗰度嗰陣拍咗一陣拖，不過都因為忙啦，咁啊，所以就都冇辦法。佢真係好忙啊，做嘢 嚇。係，但係佢話同呢個第三任分手咧，係最辛苦喎，睇個勢好似。 好辛苦啊！佢話分開簡單，咁但係咧，哇，成日都掛住以前嘢，同埋當時佢係做緊啲咩咧？ 係 當時咧，佢。 推出新车， 系 最后阶段 Model 3最后嘅阶段，佢痛不欲生。咁但系冇办法啦，唉，咁啊都要工作啦，系嘛？大部分嘅时间，佢话佢自己咧都好病态， 系啊， 佢话不断咧要成日咧同自己做嗰、那个即系 正向啊 嘅，系啦， 系啊， 准备啊，成日话俾自己听要做嘢啊，要做得好啊，咁样成日都饮嗰啲提神饮 能量饮品 啊 啲， 系啊，要积极相处，系啦，然之后同自己讲，系啊，呢啲人啊，系啊，都好紧要噶，都跟住我噶，嚟啦嚟啦嚟啦咁样。 我喜歡他這一段的剖白，因為他令到我們普通打工仔都知道，咦，原來老闆你雖然是全球首富，失戀的時候原來 都 是很公平的，你都是要生要死刀仔雞大髀的、 哦、他真的、哦、其實都 沒錯， 在愛情在他身上原來真的這麼重要，是給了他好像生命的動力這樣。 是啊，即是剛才他都說他是一生一世的信徒來的、 嗯、 他是渴望有細水長流的愛情，甚至乎他說如果沒有長期伴侶他不會感到快樂、 啊、 哇，跟著那個形容呢，我覺得就真的好像、拍戲那樣、 嗯、 他說在很大的豪宅裡面得佢自己一个， 哎呀！ 巨型嘅睡床上面，一觉醒来，眼睛睁开，又得佢自己一个。佢话有心事，有喜事，冇、 嗯、 人知。哇！喂，你谂下，一般打工仔，佢就为咗即系工作，忘记晒啲伴侣，唔理咁多，我最紧要有钱。哇！佢都 有车， 系啦，有车有 钱， 系啦，要间屋咁样。哇！佢而家话俾你听。冇啊！你要晒咁多都冇用噶，兄弟，冇、 啊、 伴侣咩都系假。 啱啊！有几多少钱都冇用，喺佢心目中呢个已经都唔系一个价值嚟噶啦。 喂，难怪有啲人觉得咧，其实当你咁重情咧、 嗯， 可能对你嚟讲都系个弱点嚟嘅。 嗯， 即系你就唔能够好专心去做你另一啲事情。 系， 你就会为咗即系自己嘅情绪喜怒哀乐啊，离离合合咧就会好大嘅困扰。所以咧嗱。佢頭先你講佢同呢 一上一任嘅女朋友， 上一任啦，就 Amber Heard 就分咗手之後咧，咁嗰陣時就話推出呢、這個即係 Model 3最後階段啦。咁啊佢用工作寄情，然後佢而家咧 就識咗個新嘅咯喎。 係啊， 識咗個新嘅，仲要係頭先我同阿彭程做研究結婚未㗎？係，原來未，但係咧。就有細路仔 啦，已經生咗個仔。 係啦，嗰個係一位 Grams, 加拿大嘅流行嘅女歌手嚟嘅。 但佢唔係一般流行，電音迷幻電子。 係啊，冇錯，即係玩嗰啲 electrical music、electric music 嘅 嚇。係係。 咁啊，咦？但係唔係好被人睇好咁樣嘅呢一段嘅感情。 嗱，第一就佢哋冇結婚啦，不過咧佢哋生咗小朋友。頭先佢哋個細路個名咧考起我哋。唔知點讀，咁後來研究到啦，叫做咩話咩 X 啊 ，Ash 啊， 係啊 ，X Ash 啊，唔知乜嘢，因為嗰個咧係一個好似人哋嗰啲天文星體嘅命名嚟㗎，係 啊係啊， 你就會覺得話佢為佢哋自己個仔咧改咗個好似一粒小行星個名咁樣， 係啊 好巴閉啦。咁最緊要係咩咧？嗱，我覺得真係好慘。佢話外國人咧就啲投資公司啊，就話咧喺公司嘅股價咧真係唔係好好嘅時候咧，佢就認為呢個 Grams 嘅出現咧係令到佢分身啊。即分咗神啊，佢就會覺得 Elon Musk 咧就唔可能咧再全力以赴咧咁樣去決定佢公司未來嘅命運咁樣，咁所以咧佢話有啲人就睇唔好佢哋，就覺得咧佢哋應該係即係所謂咩紅顏禍水咁樣。 哎呀！ 但係我諗而家事實話俾你聽又唔係喎，譬如佢喺今年就奪到呢一個首富嘅寶座， 係啦。 咁啊，佢哋生完細路之後咧，咁我諗都即係圓滿啦。咁應該佢就會可以有好多心機就擺喺工作上面啦， 係 咪？ 咁到底係咪咧？我哋呢啲就不得而知啦。股價可唔可以反映咧？不過阿 Elon Musk 佢自己哇，佢個身世都幾傳奇嘅，你都唔好話佢。 係 啊， 南非出世， 南非出世啦， 係啊，自己17歲就走咗加拿大。 係啦，咁啊，父母亦都離異啦，佢跟佢阿媽生活，佢媽係 model 嚟嘅， 係啊係啊， 好鬼靚女啊！嗬， 好似即係一頭銀白髮啦， 係啊係， 即係我會覺得。似好似梅麗史翠普，不過咧就硬朗版，即係佢好似再 tough 啲咁嘅樣，有啲似穿 Prada 的惡魔個造型咯。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咁樣嘅喎。 咁啊直都家暴啊，即係以前細個時候，即係佢爸爸咁啊。但係佢媽媽即係離咗婚之後咧，都好積極啊，讀書啊，等等又創立自己個品牌啊。 係。 而家又有時做下 model 啊咁樣啦。 佢十幾歲做 model 做到而家差10多歲。 係啊，所以 好誇張啊！ 非常傳奇咁啊。 佢嘅自信咧，我頭先我見過佢阿媽有啲語錄。都是讲得很有型的，譬如他说呢，他说他入了一个宴会场合，那些人个个就说了，喂，虽然呢你不知道，虽然个个都望住你，你知不知道大家眼光都望住你，所以他们其实呢都是觉得你好看的。那他妈呢很霸气地回答，我睇唔到啲人望住我，因為我眼睛淨係有向前行嘅方向。哇，幾型啊！即係咩？你中唔中意我唔關我事嘅，我係向我要行嘅目標就即係邁進嘅啫咁樣。係 啊。 同埋佢已經70多歲咧，但佢話佢唔會俾自己嘅活動咧停頓啦。個年齡唔應該係影響佢嗰個叫做活動活躍程度嘅一個障礙咧。咁所以佢真係話佢活到老。到而家咧，除咗繼續做嘢之外咧，佢享受人生啊，去玩啊，咩社交媒體啦、我突然間發覺，你話個仔點解會有即係好似一種咁獨立特行嘅一種性格咧？ 我行我素啊！ 真係同阿媽都有關係，同阿媽有關係。咁所以不過呢種獨立特行，可能你咪去到愛情世界上面咧，佢又好傳統喎。佢真係好需要人陪伴佢。 但係佢即係好似 Elon Musk 咁樣啦，係啦，佢事業上面就好成功啦，係啦，咁啊喺。话晒事啦，咁但系爱情方面又屡屡都系咧遇上滑铁卢咁样， 咁冇办法啦， 太忙啦， 你设计再精 太过 control freak 啦，同埋话佢都 哦，可能唔系设计再精良嘅一架车咧，都总系会有意外嘅， yeah， 所以爱情呢一架车唔系咁容易驾驭到啊。 个仔个名咁真系好鬼难读添啊，真系。 咁我哋不如送一送佢 A12 系啊，佢女朋友 系啊 嘅 Grams 嘅歌曲， 呢一只歌叫做。 Oblivion 啊，即系处于一啲好记得或者系忘记或者系唔记得嘅一啲状态咁。 我 feel 到好迷幻啊，而家 好迷幻系嘛？ 难怪佢未必可以集中精神。 細個成日俾人蝦，跟住攞個咩失業救濟，哇！今時今日全球首富， 犀利啊！不過同佢嘅主動性格真係好有關係。我睇翻，即係如果講多兩句咧，話佢試過去喺當地啲報紙度咧，就打開一啲有趣嘅名人。佢主動以一個僆仔嘅身份咧，打去問佢：老母同我食餐飯，我想認識你咁樣。哦，咁都得嘅喎。 呢啲會唔會當佢真係有病？ 咁啊得嘅喎，最緊要真係啲人有同佢食飯喎。 佢總要夠膽講 啊！係啊，因為其中佢話有啲名人咧，有憶述翻就話：喂，嗰陣時候有個僆仔咁樣打俾我，咁啊，我梗係應約啦。 好彩有接佢電話啫。 係喎、啊，真係好笑嚇。OK， 呢個就係關於 Elon Musk 嘅愛情故事啊，亦都見證住佢嗰個即係比較 成功 比較波動嘅人生啊咁樣嗱。佢就係賺好多錢啦，咁咧以下落嚟呢一單咧都係同賺錢有關嘅。咁不過呢個賺錢咧就賺完之後咧，啲父母咧就好嬲，因為講緊咧就係啲日本啲僆仔咧打機課金嘅文化。 哦， 係啦，嗱發生咩事咧？嗱， 好多錢， 唔知你覺得咧呢個算唔算係賴啦？咁咧啲父母咧最近咧就有人喺網上面就投訴，佢就話咧呢個疫情咧累死我哋屋企。 哦，因為成日都要留屋企， 咁好啦，啲人就問啦，咩累死你啊？哎呀， 冇多錢啦，係嘛？ 係啦係啦，即係阿竹野太太點樣又累死你啊？咁樣佢話，自從啊疫症啊，我仔又唔使翻學啊，又冇得出去玩啊，日日都留屋企啊，我仔讀緊小學咋嚇，日日留屋企度啦，冇嘢做點啊？攞手機玩遊戲，佢嘅時間咧比之前咧多咗好多個鐘頭啊，結果咧我啊收到佢哋啊課金嘅帳單。系咁咧，就收嗰啲單咧。 可以唔俾佢貨金㗎？ 係啊，但佢冇錯啦，佢教咗個可能係唔知點 auto pay 定點咧。佢話佢收到有一張嘅帳單咧， 幾多錢啊？ $200,000咯。 $200,000， 即係十幾萬咯。 哇！ 如果你有 Elon Musk 咁多錢，就梗係唔介意啦。 就係啫。 係啊，但係如果你冇嘅話咧， 就更大件事啦。 你唔好話十幾萬啊， 幾萬元？ 我幾萬蚊啊！如果你 幾千蚊 啊？你諗下，我哋啲大人啲孤寒到咧，成日啲嗰啲遊戲做優惠就話啊，你而家有九五折啊，你只要翻$50就可以買到啲咩咧？唔買，死都唔俾錢。哇！但係原來啲僆仔咧，佢一貨就貨咗，即係嗰張帳單就$200,000啦咁樣。咁咧，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話擅自碌咗父母張卡，又或者咧佢部手機咧就係攞阿爸媽部手機嚟玩嘅。佢本身就 save 咗咧有啲信用卡，你係可以自己填曬噶嘛，冇錯啦。所以佢就好容易就會攞到啦。咁佢話而家收到好多投訴咧，有一半都係唔夠二十歲嘅小學生都已經佔咗佢，即係差唔多哇。接近四分一啊！ 咁可唔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嘅？唔系啊，我个仔咧，佢乱咁揿咋，所以佢揿咗个信用卡嗰个掣，所以过咗数咋，可唔可以？ 其实有啲 系可唔可以唔认数？ 其实有啲系得噶，即系佢话如果咧你真系，譬如话太过分咧，有啲譬如话你订咗唔知咩。譬如你按錯掣，訂咗咩500個水泡嗰啲咧，有啲好似話有得傾嘅。但個問題咧，佢話佢投訴完之後咧，有啲日本嘅網友咧，佢就話課金遊戲係好盛行，留喺屋企咧，的確亦都會令你時間多咗。但係你自己冇責任嘅咩？真係賴疫症，真係係佢哋冇翻學，所以令到佢哋喺屋企多咗，然後就變咗打機課金咁樣。哇！但係我想話咧，如果你唔計佢嗰個責任問題咧，佢真係啱嘅。你留屋企嘅時間越多，咁你打機嘅時間越多咗。但我又好有興趣想知咧，即係譬如對大人嚟講咧，你會唔會因為你掂部手機多咗咧，你忍唔住平時可能你唔會課金嘅？ 嗯， 你而家真係 你會唔會啊？ 我唔會啊，我都係 打死都唔課金噶嘛。 係啊，雖然咁樣係唔啱嘅，即係 點解唔啱咧？ 咁人哋開發商食風咩？真係好慘噶嘛。係。雖然佢又提供免費嘅遊戲俾你玩， 但你有個譜噶嘛？你會自己係咪有個限？即係你對你自己冇貨金嘅話， 我真係呢個真係孤寒度啊！冇貨金 啊！幾錢啊？一次 可以好平都得，係啦，冇錯。但係咧，因為個個都話嘅，同食禁果冇分別噶。 食得一次， 因為咧大家亦都知道咧，而家呢個貨金點解咁坑害人呢，就因為佢令到你嘅遊戲方便咗去玩啊嘛。係係。咁你就等於你去主題公園，你俾咗 fast pass。你如果你用咗一次之後咧，你就唔會唔貨噶啦。係啦，嗱，你諗下呢$200,000，我喺度推算啦，我唔知佢玩咩 game 啦。我諗佢推算到就係、是、可能你貨金，你發覺哇，我升級好裝備好好，我打得輕鬆咗好多，跟住你遇到難題嘅話。 哦，咁唔緊要啦，升級再攞多100蚊買把劍， 同埋你 哇，再買買再買再買， 啲 friend 個個都咁做啊， 係咪啊？又唔一定喎，嗯，即係我不過可能 有冇個壓力？ 可能係有朋輩比較咧，譬如你上到網，你見到人哋一嚟就已經係咧，哇 level 80即係好高嘅一個段數咁樣，咁自己你又唔想喎，即係逐格坐逐格嚟，嗯，如果用錢解決到嘅，就唔應該自己做啦，係咪先？嗱，呢個如果你打個比喻似咩咧？即係大人都係搭的士噶嘛， 嗯， 可以搭的士去嘅地方，你又唔會搭巴士啦，甚至乎你唔會再出行路啦咁樣， 嗯。 所以咧，嗱，我覺得嚇，如果用呢個方向做比喻咧，各位父母，除咗你用硬性規矩就限制佢玩遊戲，唔好俾佢碌到卡之外咧，嗯，你都不妨可以真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咧行多啲路。你真係同佢講話，阿仔啊， 佢刻苦啊， 係啦，其實咧，我哋要去到嗰個山頂咧，好多個方法嘅。嗱，你搭飛機去又得啦，坐的士去又得啦。 收聲，唔好坐啊。 係啦，阿爸同你行路都得嘅啫。實想當年阿爸咧，唉，收聲啦，你俾張卡我啦，咁樣。 係。 呢個都係一個數碼鴻溝嚟㗎。 不過我都覺得係你咁樣克制自己都係啱嘅。 嚇！ 因為真係用得一次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容易會有第二次嘅。 不過真係好 明。系，人哋都要揾錢，系咪？同埋有咗貨金之後咧，你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充滿力量咧。我唔打機，我都會感受到啊。 我早兩日咧爭啲誤中咗個陷阱啊！ 咩事啊？ 我見到咧佢，總之有啲網頁咧就推介有啲好好睇嘅電影啦。咁佢話明免費咧，你寫個 email 就有得睇咯。我就傻咗咯，我真係填咗 email 落去。後來我發現果然係蠢咗，因為佢填 email 之後就話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如果你可以咧認投呢幾個會籍嘅話咧，你就可以免費睇到嗰啲戲啦。咪又系要你货金， 咁系啦！世界上最贵嘅嘢就系免费啊！ 所以我唔睇啊！各位你要睇实你自己部手机。 啱啊 ，Be stronger， 好似郑伊健咁。 郑伊健啊，下礼拜见。 下个礼拜我哋中女站，省大再见。 拜拜。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眼前面路太冷。来任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爱过。